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6集，告天下同胞。一， 原来如此。 叶克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叶梅，见叶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便是松了口气，有试探地问道： 姐，你觉得不好吗？ 不好。 叶梅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笑了。 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进了宫之后便荣华富贵一生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莫非你以为我有那么蠢，便是唾手可得的富贵都能拱手让出去？我本来就想嫁一个身居高职之人，这皇上便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了。做皇上的女人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。 说话的功夫，叶梅便又恢复从前那般风情万种的模样，看着倒像是十分赞同叶克说的一般。叶克见此情形，便是拍手笑道： 嘿，我就说了，爹之前还怕你不同意，一定要我来劝你，我便知道他是多此一举，这样的好事姐自然会应，又不是傻子，何来推脱一说？ 他放松之下，竟是将自己是奉叶茂才之命来劝说叶梅的目的和盘托出了。叶梅目光闪了闪，笑道： 爹大约是不了解我，可你是我弟弟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 姐，你说要是你进了宫，得了皇上的宠爱，可千万别忘了我这个弟弟。如今爹已经带我进了官场，日后有你这个姐姐帮衬，我的路只会越来越顺。说不准啊，这龙爷众人要听命于我们姐弟二人，到时候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好不得意。至于那个劳什子皇后，便是个摆设，如今连那个怀了龙种的静妃也没了。你若是进了宫啊，宫中何人是你的对手？必然是一帆风顺的。 叶梅也笑： 自然如此。 叶克得了叶梅的保证，似乎十分满意，也终于解决了后顾之忧。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兴致勃勃地与叶梅讨论他的仕途之路该如何走，便离开了。等叶克走后，叶梅的脸色就冷了下来。叶茂才竟然这么快就收买了叶克，倒也不意外。叶克这一辈子最盼望的就是手握重权，呼风唤雨。叶茂才给叶克画了个饼，叶克心动，这足以令叶克牺牲自己的姐姐。况且在叶克眼中，进宫去做皇帝的女人大约是一件求都求不来的好事，却不晓得这其中的步步危机。因为永乐帝这个皇帝太难掌握了，还有一个头脑清明的睿亲王在一边虎视眈眈着。叶克和叶梅一样，都是极端自私的人，在面对自己的利益之时，手足的情谊便也算不了什么了。想来若是叶克知道了叶梅去做皇帝的女人并没有那般好，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，因为他自己的仕途更重要。可是叶梅又怎么会甘心给叶克铺路呢？叶克走了后，叶梅站起身来，在屋里走了两圈，这显得他有些焦虑。但是他也明白，叶克现在在某些方面算是他的敌人了。他想了很久，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一般地站起身来，却是将屋里的箱子打开。那是叶夫人在她回来的时候，为了补偿她，给她做了几十套衣裳，都是时下流行的款式，料子也是顶顶好的。叶梅在箱子面前蹲下身来，开始认真地挑选起来。另一头，沈妙也得知了从莫琴嘴里打探回来的消息。沈妙皱眉问道：金星明， 除商铺之子的身份外， 其他都无甚特别之处。不过从青州突然到了陇业，似乎在处理几笔生意，都是金家的几处长线生意，就这么处理了，预示着近几年金家都不打算接生意。 不打算接生意？ 青哲忍不住开口道。 那吃什么呀？ 看来是准备离开了。那有没有消息？金星明最近有离开的动向吗？莫青一怔，说： 夫人猜得不错，他还变卖了一些东西支撑银票，似乎要远行，准备了大量银两。 你再去查一查，这个金星明最近有没有和哪些人有关联？还有，他准备的一些衣服，去哪里，准备出行的东西，总能看得出端倪。短行还是长行，北地还是南国。若是有和他密切联系的人，更要注意，也切勿放松对叶梅姐弟的查探。若是金星明和叶梅私下里有往来，一定要跟住。莫晴领命离去。谷雨和清哲一边在灯下缝衣服，谷雨一边说道： 夫人，可是那叶家小姐和商铺之子能有什么关系？莫非她心悦那个金少爷，所以便是连对方的商户身份也不在意了，非要与他在一处？ 沈妙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。你知道藤草吗？ 这个奴婢知道。 清哲一听连忙道： 奴婢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，院子里到处都是藤草，一到春日须得一株株拔掉，若是不拔掉，就将旁的树缠死了。 沈妙说道。叶梅就很像那藤草，这藤草有极强的生命力，无处而不在。最重要的是，随便哪个男人都能成为她的树，她依靠着这些树不断地向上爬，汲取着阳光雨露，不断强韧地生长着，直到攀到最高的那一株。而在它生长的过程中，那些树都被它缠着耗尽养分，最后枯死了。惊蛰和谷雨面面相觑，半晌后惊蛰小声道： 它有这么厉害吗？ 这种藤草乍一看很强，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特点，一旦他的最后一棵树死了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他提供养分，他也就随之而去了。依靠什么，最后被剥夺的时候才会最惨。毋庸置疑，叶梅一定是想要在金星明的身上得到什么。一个商户之子，既然到处了结生意，似乎要离开，那显而易见，叶梅是想要搭上金星明这艘船上岸，离开叶家这个深渊。不过沈妙又怎么会让他如愿呢？叶梅的结局这一次就让沈妙来替他注定了。一连好几天，谢景行都未曾回府了，就连铁衣也不在，问起从阳一问三不知，感觉府中的侍卫们都要比往日里要更忙些。再不多时，京中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，原正南将军卢家郑纯带兵造反，屯兵于汝阳城，在汝阳城占地为牢，与皇室正式作对。这消息几乎是让陇业百姓都震惊了。听闻那卢郑纯本来手下的兵就不少，加之这么多年一直在暗中招兵买马，扩充兵力，汝阳城本就地势广大，被他这么占领下来几乎让人意外。卢家的确有和皇家对抗的勇气。沈庙带过来的沈家侍卫们都对此有所惊异，倒是沈庙不疾不徐。古人云先抑后扬，谢景行和永乐帝大约想做的就是这样，先给卢家一点甜头尝尝，卢正纯那般的武夫自然会因为如此就觉得皇室惧怕于他，掉以轻心，越发自大，这样才能让皇家更好的布置，给卢家来一个一网打尽。虽然对谢景行极有信心，沈妙也不认为卢家真的有和谢家抗衡的能力， 沈妙担心的是另有其事。虽然卢家张狂，可毕竟只是针对皇室，在百姓眼中，卢家就和当初的谢家一样，有着当初打江山的汗马功劳。虽然如今说是造反，可是卢家也有嘴啊，卢家的红口白牙张嘴就说是皇室逼他们反，甚至说当初孝武帝之死也和永乐帝脱不了干系。敬贤太后算是外戚专权，和永乐帝母子合谋害死孝武帝和其他的皇子，这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。闻言天下哗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